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配方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，董酒1258，详询400-919-6188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中秋佳节恰逢天晴气爽的好天气，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。晚上大气透明度极佳，云淡风轻，有利于赏月，但天气偏凉，请注意添加衣服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儿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对残雪，半截房檐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我们经常参加教堂举办的一些仪式，仪式为了什么不知道，只对那堂皇肃穆的气氛感到好奇，对人家没有把我们轰出去而心存感激。哼，他比我们自己玩过家家有意思多了。信教的人排成长长的一队，女的都用头巾包着脑袋，依次到台子上去，用额头接触圣像和一个石头棺材。棺材里是谁不知道，圣像是谁不知道，我们只是呆呆的站在一边看。教堂嗡嗡的歌声和回音，让我们这些顽劣小儿变得规矩安静，小小的心变得空洞高远，充满了感动。为什么感动不知道。有时候我们会得到一小块松软的饼，饼不咸不甜，巴掌大小，很普通的发面烤饼罢了，却被冠以圣饼的名称，显得别有一番意味。小四说，饼太小，一口一个不够塞牙缝。我说，烤饼的应该向胡同口打烧饼的老刘取经，裹进花椒盐，蘸上芝麻，神一定爱吃。李丽子说，神是外国神，不吃中国烧饼。大方说，哪天让老刘过来烙烧饼， 让外国神也惊喜一下子。东升说，这个饼是用牛奶和的面，所以松软好吃，那些牛奶是他爸爸提供的，就是说是教会的牛产的奶做的饼。小四儿常常多领两块饼，遭到东升的不屑。东升说小四儿贪心太重，将来成不了大事儿。小四儿说，不就两块饼吗？反正我也不信教。东升说，我也不信教，我就不多拿。秋生和他妈妈是后来从老家河北保底县过来的，来的时候正好北管小学招生，秋生就进了北管小学。还一个原因是秋生爸爸给教会做事是教徒，秋生也就是小教徒了。秋生爸爸还给小儿子补了场洗礼，这样上学可以不花钱。东升妈却不信教，她曾用一口保底话对我说，屋里有俩人进去奏成了，在天国咱们也算是有人了，到时候他们爷儿俩在上头还能不拽我们娘俩一把？一家子拆开还能叫一家子？闺女儿，你说是吧？东升妈不信教主要是怕麻烦，信教者礼拜天黄金时间得去做祷告，他怕耽误功夫，他得做挑花挣钱。胡同口有北新桥补花挑花合作社，每周他得到那儿交活领活，靠东升爸爸给教会养牛那点薪水远不够一家的嚼果。不是看在每天那保命的一缸子新鲜牛奶，看在小儿子命悬一线的病上，东升爸爸也早不干了，不得已而已。我到东升家去过，在北馆的紧东边，贴近东直门城墙的位置，南边有个空场，长着草，他们家两间土房歪斜在草地北边，大概是教会财产。两只黑白花奶牛卧在地上反刍，我是头一回见到奶牛，原来个头很大很健壮，一双眼睛很美。秋生穿着大胶鞋在牛旁边站着跟牛说话，见我过来他告诉我，近处这头叫大花，那边那头叫二花，是母女两个。秋生说两个花脾气都很好，通人性。他让我摸牛的奶头，我哪敢呢，怕那庞然大物顶我。秋生说不怕的，你对他好他知道，他心里什么都明白。秋生拽着我的手放到牛的奶头上，哦，很奇妙，很细腻的一种相依相靠的感觉。我头回接触这么柔软的东西，大花的奶跟我们家玛丽狗的完全是两回事儿。我的手攥着奶头，它和我的手掌切合得恰到好处，我揪了揪没有奶水出来，大花门了一声尾巴刷地扫过来，吓了我一跳。秋生说你把他弄得不舒服了，他不想让你摸了。我说可是我还想摸呢。秋生说你可以轻轻地用手心摸索他，别拿手指头捏。秋生说着就咳嗽起来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猛烈的咳嗽，深沉的发自胸腔内部的震动，让我感到秋生细小的胸膛 像是要爆裂了，不停的，不能遏制的，一波紧接着一波的咳，让人觉得十分可怕。此刻对秋生来说，简直是到了世界末日，到了昏天黑地的程度。他的小脸儿憋得通红，咳嗽让他无法喘息，直不起腰来。他无力地跪在地上，身子蜷缩在一起，两只手紧紧地攥着，显得无依无靠。我想过去拍拍他的脊背，让他好受一些，但是 我想起了妈妈的话，对痨病病人尽量离得远一点，免得传染。我想后退，又觉得不应该，踌躇在进退两难的境地。倒是大花儿弯下大脑袋，用嘴蹭秋生的衣裳。牛不怕传染，牛比我心地善良。东升从屋里跑出来，嗔怪他的弟弟不该在外头站着，刚刚吃过雷米风是要静养的。东升蹲下来，秋生无力地趴到东升的背上，让东升把他背回去。哥俩的脸紧紧挨着，和牛一样，东升不怕被传染，秋生也不怕传染人，显得我有些生分。东升的家里除了一副锅灶，穷得可算是一无所有。一同自盘的土炕，炕上有一床棉絮，其实就是个烂棉花套子，是全家过夜抵寒的物件儿。两块锃亮发黑的砖大概算是枕头了。三条腿的桌子可能是教会的淘汰，靠墙那边用砖支着。桌子上有磕了边的粗瓷碗，两三个长了芽的蔫土豆。暗淡的土墙上有暗淡的画儿，画的是圣母抱着耶稣，悲天悯人的注视着这个世界。我问东升晚上睡在哪里，东升指着门口的一口白茬木箱子说，他就睡在那上边。箱子上有条薄薄的毯子，边沿已经脱了线了。我问他睡这上边能伸开腿吗，他说人睡觉都是蜷着的，难道你不是啊？我想起了自己那个舒服的小床和干松的棉被，没有吭声儿。想的是改天让妈收拾出一些哥姐们用过的被褥，让小四儿帮着送过来，反正哥哥姐姐们已经成家另过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，鬼子坟儿》，演播田洪涛。 李家的精彩全在东升秋生两个孩子身上。东升的穿着在我们班不是最差的，秋生穿的小棉袍在小学生当中更是精致得体。这些都是来自他们爹妈的节衣缩食，来自爹妈要好的心劲儿。他们不希望孩子在外头让人看不起，他们的儿子得挺胸做人，跟别的孩子站在一块儿，不丢人。那天我头一回听到了雷米风这个词儿，知道雷米风是刚刚研究出来的专治结核的特效药，在国内的市面上 还极少见到，价格很贵，疗效奇佳。李家倾全家之力购买雷米峰，只是为了求生，想的是这外国的神奇新药能让中国的秋生命运有所改变。雷米峰，救命的药，我牢牢地记住了它。在家里收拾出了三床被子，要抱到北馆去。妈说，先抱过去一床吧。我说，为什么？我和小四两个人，我们拿得了。妈说，先送过去一床。妈的语气不容商量，我认为她有点舍不得。老娘们家家的，常常出尔反尔，动辄就冒小架子气。看出我的不高兴，妈说，今天先送过去一床，其余的明天再说。我说，背着抱着都是送，何必这么吞吞吐吐的呀？妈没说什么，递给我一床紫花的说，就这个吧。这床被我是我二姐盖过的，最新最厚。二姐姐跟着她中意的男人私奔了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扔在家里，一走十几年，再没有回来过。他不是不想回来，是爸爸压根儿不让他回来，不认他这个闺女了。我和小四儿轮流抱着紫花被来到了北馆，一直把他送到东升家的土炕上。花被在两间土屋里显得格色突兀，成了一抹鲜亮的阳光，不能融入那些暗淡色彩当中。正因如此，我和小四儿都觉得很得意，好像办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一样，在屋里不住地走动。哼，感情施舍的感觉是如此美好。李家的人对紫花被窝的到来并没有表现出怎样的惊喜。东升妈沉着脸，没有一句感激的话。东升爸爸对我淡淡地说了句，让您惦记了，客气的能拒人千里之外。东升本人窘得脸通红，低着脑袋不敢直视我们。秋生正好放学回来，见了家里的花被窝有些吃惊，闪到东升的身后，偷偷地观察爹妈的脸色，好像我们不是雪中送炭，是夏日天火了。一床棉被似乎惹得李家全家不愉快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和小四儿样样不乐地走出东升家。东升爸爸站在屋地上说，谢谢了。连我也听出了话语里面的敷衍和心不由衷，热脸贴了凉屁股，心里懊恼得很。东升追出来送我们，在教堂大门口说，以后别给我们家送东西了，我爹妈知道你们是为我们好。教堂的钟叮叮当当敲响了，晚风中我望着教堂蓝色的葱头屋顶，第一次感觉到了他们的与众不同，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清冷孤傲。那几只停滞在白色屋檐上的灰鸽子，大概是附近的土著咕咕咕的叫唤，显得有些不知深浅和自作多情。并不是谁都能接受施舍，这和穷富没有关系。敏感而自尊，这个家庭 有自己的处事原则。我知道了，好心也能伤人。从北馆到我们家，只有5分钟的路程。5分钟的时间里，在小四儿喋喋不休、抱怨不已的鼓噪中，我隐隐感受到了人情的复杂，处事的多个角度。尊重别人，理解别人，是挺重要的。我的妈妈是个了不起的妈妈，她的练达、敏锐，够我好好学习的了。她让我先送一床，其余的明天再说。好一个先送一床，明天不会再送了。玛丽最近常到鬼子坟来，来给谢尔盖送东西。谢尔盖老得厉害了，已经不能正常走动，很多时候他就是在地上蹭半天，挪不了多远。谢尔盖的眼睛近乎瞎了，他根本认不清我们谁和谁，就是看玛丽也是估摸个大概齐。只要我们在鬼子坟，玛丽见到我们也会招呼我们进墓地和教堂去玩。安定门外的教堂对外称圣母堂，比北馆的教堂小多了，只有一个尖顶，上头立个十字架，比较单调，不似北馆5个大葱头，看上去就很轰轰烈烈。墓地教堂虽然比北馆的小，但是内里的装修相当华丽，外部金色的顶子也很上档次。平时没人到这里来，北馆的人也压根儿不过来，那边的人好像把这里忘了，没事儿谁老往坟地跑啊。我们就觉得谢尔盖很可怜，有时候不叫他谢尔盖，故意叫他肖师傅，为了讨他高兴。谢尔盖说东北话，他说他的老家在齐齐哈尔，离北京挺远挺远的。我们呢就顺坡下驴，问他爸爸妈妈可好。谢尔盖说，我都快死了，我的爸爸妈妈还能好吗？其实就是没话找话。我们几个不到鬼子坟捣乱，谢尔盖就几天不见一个人影。大概他自己也觉得快成鬼子坟的幽灵了，有我们时常来闹哄一下子，还能证明自己是活着的。玛丽来的时候，胳膊上挎个篮子，盖着白单子，里面除了黑面包，再没其他东西。见了玛丽，我们抢着接过她的篮子，屁轰轰地随着她往教堂里边走。这种不把自个儿当外人的做法其实是装出来的，因为一般情况下玛丽不领我们进去。也有例外，那是玛丽拿的东西比较多比较重的时候，比如说带了盐和胡萝卜土豆什么的，我们跟在她身后，通过教堂大厅进入谢尔盖那间卧室兼饭堂的房间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芹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